下的盖子看着看着看到张开嘴，那是第一个傻瓜。小小的心愿想着想着想要快上学，可不可以啊妈妈？一定有很多老师同学写书包书本，还要第一条手帕。没想到将我用尽所有青花的年华，但有谁能做得吗？长大不是玩耍，不是玩花，不能够玩傻。长大是学文法，是学书法，加法和减法分不清。他傻瓜，你傻瓜，我傻瓜，谁傻瓜？傻不傻瓜？世界一样最傻。傻瓜一转眼就老化，一转眼就白发，一转岁月长几年都变化。傻瓜只能向前走啊，不能谈恋爱，这么认真就是他分享第二个傻瓜。大人告诉他别怕别怕，爱情和青春会在未来等着他，所以他丢了石头捡着寒假和暑假，篮球漫画和吉他。他终于哭了，就在那天回忆窒息了最后一次凤凰花。时间如果逼的，为何人们都要往上爬？或者不是赢家就是输家，你敢输掉吗？分不清他傻瓜，你傻瓜，我傻瓜，谁傻瓜？傻不傻瓜？世界一样最傻。傻瓜一转眼就老化，一转眼就白发，一转岁月潮汐也都变化。傻瓜还在继续挣扎。找到残缺的解答，什么剧情可以让我说出悲伤的玩法？十九年后花了五张战术和半片天涯，终于发现我是第一第二第三个傻瓜。这故事熟悉吗？走过